家事终于有人接手，就在夏仲天和邱飞到访当天，就有消息发布出来。已经跌落到失落谷底的家事粉丝，在这一瞬间立即完全振奋起来，尤其在了解到接手人的信息后，更加兴奋。H市人有谁不知道明前绿的实力？不过很快，在新家事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也了解到了实情。 接手家事完全是夏仲天的个人行为，和明前律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而且明前律也没有因为和夏仲天的这层关系给予家事什么赞助。他们本次要赞助的选手是击败家事进入联盟的星星战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在兴奋头上的粉丝一时也无法静下心去揣摩了。 虽然一切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美好，但是家事还在，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加让人值得高兴的了。相对之下，更大的遗憾，粉丝更认为是一叶知秋的离开。他们更希望这个家事的符号能留在家事一直和家事战斗。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邱飞，战斗格式。 发布会上，粉丝们看到的家事未来是这样的：新赛季的家事将继续征战挑战赛，这一次他们不再是豪门，不再是挑战赛里无法逾越的存在，他们会认真的和每一支队伍交手，用不断的胜利走到最后，重返联盟，重塑家事的辉煌。家事万岁！当晚的家事粉丝。 这么长久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那久违的幸福，他们的期待终究没有落空。无论再渺小，这终究也是希望，不是？豪门不在，新家事踏上征程。此时的荣耀新闻以此为题报道着家事的最终交易。迄今为止，人所能见的有关家事的东西，似乎都已经彻底交易完毕。 旧有的家事俱乐部已经彻底改建，而新家事搬到了距离此处20公里的石大路那边，一切都变得很简陋，但是，一切都还在。星星这边也正式迁入他们的新基地，个人在个人的区域里开始了休赛期该干的事情。叶哥，有人找。这时。 又有小网管冲上来传话，楼上既然都是星星基地了，那当然再不会随便放人上来。来了， 叶修应着声离开电脑，出了训练室后，趁机点了根烟猛吸。训练室里是禁止吸烟的，陈果从其他俱乐部学来了这条管理规则，这让叶修和魏琛极其痛苦。但是据说老将都该是队伍中的表率。 于是两人痛苦的忍受着，更痛苦的是他们的表率作用其实是没作用的。星星除了他俩本来就没有人抽烟， 谁找我？ 叶修几步到了小网管跟前，那烟半根都下去了。 他说姓陶， 叶修一愣，下楼一看，果然是陶轩。 上去坐会儿， 叶修招呼。 算了吧，马上就走了。陶轩说：“叶修注意到他带着相当标准的行李，这是要出远门的架势。你这是要……哎，累了这么久，准备好好散散心。想去哪儿啊？去国外转转吧。这么多年，绝大部分时候还是宅，太宅。我想去国外好好开拓一下眼界。好。” 看看国外的荣耀联赛和他们的荣耀战队吗？或许吧。祝你有收获。你也是。再见。再见。香烟燃尽，半支烟的时间，陶轩就已经离开。专程拜访一趟，却也不过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寒暄。他们还算不算是朋友？ 叶修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或许大家会相交，或许会渐行渐远。 但不管怎样，路是自己走的，他只会一如既往地始终走下去。陶轩大概也会吧。叶修扔掉了烟头，重新回到楼上。训练室回到了他的座位。 是谁啊？ 苏沐橙现在的位置是在他旁边，随口问了句。 陶轩。 陶轩？他来干嘛？ 说他要出国转转。 不至于吧，要躲那么远。 是在躲吗？ 或许吧。 叶修笑着重新戴起耳机，连接进入游戏。 都到哪儿了？ 叶修公会里发消息问。星星公会。他们还在网游。即便是进了联盟，成了职业战队，但是像星星这种白手起家的职业选手，一时间还当不了甩手掌柜。战队资源太匮乏，这需要他们继续在网游中拼搏一下来解决。这一切宛如联盟建立最初，每一支战队的选手比赛外的时间都是在网游里，训练和打材料打装备这种事儿都是同时进行的。那时候的网游里是真的时常可见如今这些声名显赫的 ID。 但是现在即便选手这样做，游戏却也不再有当初那个氛围。现在的职业选手真想网游，也得披起马甲再说，而他们的职业角色大多是直接停留在竞技场里的。星星的诸位依然要在网游里努力，甚至要更努力，因为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对手个个都有和上赛季他们所面对的最终 BOSS 加时一战的实力。他们不可能场场爆发场场奇迹，他们还需要提升，不断的提升。这好像是一场追逐赛，从一开始他们就和其他选手并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星星在网游里努力着，只是这一次再这样努力并不止他们星星。 为了这场比赛，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年。 叶修在挑战赛夺冠后参加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问题时所说的话，萧时钦记忆犹新。星星打败了嘉世，所有人都说是奇迹，但是奇迹也离不开努力，星星就是凭借这样的努力完成了奇迹。而这一年里嘉世在做什么？嘉世也在努力，但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是职业联赛，他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回到职业联赛后他们会如何如何。挑战赛被他们忽视了，因为他们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信手拈来的事儿，而萧时钦在那时候也同样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不是有这种看法，他也不会加入嘉世。直至叶修和他的星星渐渐浮出水面，萧时钦赫然发现，嘉世的人嘴上虽然不以为然，不觉得星星是什么威胁，但他们的心底里对叶修总是存有恐慌。嘉世从这时起对待挑战赛的态度总算端正了不少，但是也只是对于叶修。为了赢得最终的比赛，嘉世也做出了努力，可是相比星星努力了整整一年，嘉世所做的一切就太渺小了。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道理老在说，谁都会说，但是当人人都有准备的时候，机会给谁呢？自然就是更有准备的那一个。星星的准备更多，所以他们最终抓住了机会，一个被称之为奇迹的机会。很多人觉得萧时钦白白浪费了一年，可是在萧时钦看来，这一年他被好好的上了一课。而现在他回到了雷霆，他不会再做那个准备不够多的人，他要比任何人都更有准备，从第一天就开始带着全队一起准备。大更新过去已半年，但是余波未消，后半段因为联赛收官，各战队的职业选手对网游投入不会太多。现在正值寒假，萧时钦觉得这正是补强战队的好机会。星星那样的队为了对付嘉世可以准备一年， 他们雷霆想要在联盟中出成绩，也需要提早开始争取。笨鸟先飞这样的道理，为什么以前偏偏就想不到？ 肖队，三队四位就位了。 游戏里的声音将肖时钦思绪拉回。 哦，让他们注意隐蔽。程泰，你带一队人去右翼。严琪，你跟程泰一起去。 哎呦，队长，这才刚回来几天呀，就赶人家走。我要跟队长一起。 戴严琪撒娇状。 别闹，快点跟上。 肖时钦一头汗。一年没见了，这戴严琪的胆子变得更大了，连他都敢调戏。俨然就是他们雷霆的女魔王，不知道未来由他当队长的话，雷霆会怎样。不过戴延奇果然也只是玩笑罢了，说那话的同时，他的元素法师已经开始跟着程泰那队人走位。 肖队，肖队。 这时又有角色跑回来叫着他。 怎么了？又有工会到了。 哪家？ 是星心。 星心。听到这个名字，肖时钦的情绪立刻得复杂一下，但很快稳住。 多少人？还有多远？大概也是一个团的人，五分钟内应该就可以到了。 星星的阵中一定也会有那个家伙。相比起上赛季的挑战赛，这次打职业联赛他们会更加艰难，一定也会更加提早准备。他们一定会在网游中付出很多，这一点自己都是在向他们学习。想不到这么快就有机会再交手了。 这边的人都跟着我走，先不要和星星接触。 肖时钦说着带队离开了原本的隐蔽处。 陷阱，不要留下陷阱，快去拆了。 肖时钦仿佛指挥职业比赛一样，无比的认真和小心。雷霆的选手们都觉得他们的队长离开了一年再回来后变了，以前他的指挥、他的部署、他的战术总有一种尽人事以待天命的感觉，现在的他却有了一股子要逆天而行的劲头，雷霆也一定会因此而改变的。